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气球，就是在这里陪伴中道的时间。你可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打人的行动电话，电话铃没响，听到的是挂声。现在很多人要开几十块去买下载的电话铃声，手机的电话铃声每一个人都变得不一样。手机的业者发现说，很多少年的人对这款事情有兴趣，所以就跟唱片公司合作，希望把手机变成一个音乐播放器、音乐播放平台，不需要 CD player 还是说 MP3 player， 只要手机。手机的变化和功能，只要你想象得到的东西，手机就做得到。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后半小时的红气球要来分享一些科技的资讯。这首歌来欣赏的是来自西非，西非这个地方的节拍音乐，可以请孩子们拿着节拍棍子在空中挥舞。 West Africa is famous for its talking drums. Let's tap the rhythms of the drums. Kurelenge, a chant of West Africa. Tap tap the rhythms of the drums. Kurelenge, a chant of West Africa. Tap tap the rhythms of the drums. Kurelenge, the drums are talking to me. Louder, louder, tap tap the drums. Listen, the drums are talking to me. Softer, softer, tap tap the drums. Kurelenge, the rhythms are talking to me. Faster, faster, tap tap the drums. Listen, the rhythms are talking to me. Slower, slower, tap tap the drums. Let's talk to each other with our drums. I'll talk to you, then you talk to me. I talk to you and tap tap the drums. You talk to me and tap tap the drums. Kurelenge, I talk to you. Kurelenge, you talk to me. I talk to you. You talk to me. 把手机变成是一个音乐播放器，直接为电脑把歌曲转到行动电话。在日本跟南韩还有英国早就有这款东西，日本人甚至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机买自动贩卖机的咖啡。在美国这个习惯还没流行，因为美国人惯习是用电脑来买东西，收听整理数位音乐档案，手机播放的音乐品质应该说不如电脑还是家用的播放系统。但是现在渐渐大家都在改变了，有些人没去买 CD 哦，他在网络的音乐银行买他想要听的歌曲，可能是一片 CD 里面一两首歌而已，把这些歌存在电脑的硬碟，可以把这些歌曲收录成 CD， 拿去车顶的音响播放，一边开车一边听，也可以把手机接到电脑，这爱听的歌曲用手机来听。手机还有什么功能呢？有当时想要写的东西，想要做的事情，怕不记得，所以就把它录音录到手机电话当中，出门的时候把 play 键捏下去，当作是提醒自己爱做的事情。 袂记你揸照相机的时阵，手机啊关顶的照相功能，买使甲你想要爱的物件摄落来。你听到？你落去买，你得到伊。这是即卖手机啊哦，墨西哥孩子的节拍音乐。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vámonos a México.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pick up your sticks and then we'll go. Shake, shake, right, shake, shake, right, and count uno, dos. One, two. Shake, shake, left, shake, shake, left. Uno, dos, shake, shake.Right, shake, shake, right. Uno, dos. Shake, shake, left, shake, shake, left. Uno, dos. Sway with your body. Tap your sticks from side to side. Sway with your body.Tap your sticks from side to side.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Uno, dos. La cucaracha, Uno, dos, uno, dos. 你这是听的是 Anki Gyu， 就是一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科技的讯息。手机啊作为平台收听音乐，除了声音，这个是一个数位影像的时代，我们可以带手机啊看电视，两年以来就做得到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在客厅电视还是主要看影片的荧幕，再来是电脑行动电话，可以是说一个人的第三个荧幕。这个第三个萤幕可以让人在等公车、看医生、等坐飞机的时候收到最新的新闻和八卦，心情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爆笑的影片，就是认为这跟吃巧克力同样具有赶走忧郁的效果。什么样的东西会在手机和电视放送广告啦，还是说 NTV 之类的音乐影片。年纪较大的人可能因为目力不好，无想要在小荧幕看电视，但是专家咧讲，18岁到24岁的人真愿意接受这款的产品，因为从细汉就耍任天堂的游戏大汉，所以才接受伫个小荧幕看电视，这是叫做无线世代 （Wireless Generation）。伫个澳洲甲亚洲，这款的科技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那是说你是真爱摄影的人，常常拿着数位摄影机拍摄出来的人跟小孩子一些有趣的画面，你就真有机会变作是未来手机电视明星导演哦。安那讲，听过了这个邓矮。未来欣赏的是来自中国的节拍韵律，这是假装孩子们是一只小青蛙，跟着这个节奏呢跳跳跳，用英文唱出来，来到底来听。 Jump, little frog. Ping pong, jump to me. When I tap my sticks, little frog, won't you come and play with me? In, out, I tap and play. In, out, he jumps all day. In, out, one, two, three. In, out, one, two, three. Oh no, off he goes. Where? Nobody knows. Ping pong. Jumps all day. In, out, one, two, three. In, out, one, two, three. Oh no, off he goes. Where? Nobody knows. Ping pong, ping pong. Jump, little frog. Ping pong, ping pong. Jump to me. When I tap my sticks, little frog, won't you come and play with me? 头先咧讲，你若是使用 camcorder 数位摄影机的高手，会使紧咧编编出来的档案，看有啥物趣味还是创意的影片。因为有一个叫做凯利霍夫曼的人，要甲你变成明星。这是一间新公司，叫做 Varsity Media (VARSITY)， 创办人 Kelly Hoffman 一直在全世界找短片，希望会使放伫咧手机电视的影片银行。Sony 日本新力公司伊嘛透过一个网站叫做 acidplanet.com acidplanet.com， 伊咧征求有趣的短片。这些影片会使放伫咧电视、网络，还有未来先端的平台，就是行动电话。所以讲，会晓拍好笑的短片，你就会红。伫咧行动电话平台播出短片的模式，大概拢是30秒到5分钟的内容。即马提供这款服务的业者，也无法度提供现场即时的物件。不过一天24小时当中，会更新300次电影的预告片啦。广告、运动短片、新闻集锦、天气预报，这些东西呢，很快就会透过传输到达个人的行动电话。在亚洲跟澳洲，因为很多大都市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很多，所以这款电话影片已经流行了。美国人因惯系开车，这个市场有待开发。发展电话影片的科技需要克服频宽的问题，才能让影片播放的速度正常。芝加哥论坛报有一篇科技的文章在说，若是说很多人都在看手机的影片，遇到塞车的问题，影片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慢，就像收音机在播放幻灯片一样的好笑。在日本的孩子用什么歌曲来配合节拍乐器呢？我们为下面这首歌来做一些了解。 春が来た春が来たどこに来た山に来た里に来た野にも来た Tap tap look up Tap tap look down See what springtime brings Tap tap look up Tap tap look down Flowers grow in spring Tap tap listen Tap tap listen Hear what springtime brings Tap, tap, listen, tap, tap, listen, pretty birds that s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可能是你边仔朋友安尼经验，囡仔真爱耍大人的行动电话。那是对10几岁囡仔来讲，行动电话是因的自我延伸。咱做一个实验哦，把10几岁囡仔的手机摕掉一天，伊会讲那像断了一根手臂。少年囡仔甲行动电话之间的关系，就那谈恋爱。有真侪10几岁囡仔，甲爸母要求讲咩行动电话，理由是讲，那是讲我出什么代志。还是说你找不到我的时候，有电话就很方便。我的朋友都有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也是他们说的理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好啊，这样请你用朋友的行动电话。13、14岁的孩子，根据统计，大约是70%的人有行动电话。在美国，读到高三的孩子，90%都已经有行动电话。行动电话是自我延伸，所以大头贴啦，啊，还有遐电话吊饰拢真重要。传简讯呢，对这囡仔来讲，等那群伫咧网络上即时通讯，也是讲发送电子邮件，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少年囡仔拢想要英文甲朋友做伙，伫咧传简讯啊，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等伫咧一边。唔知手机边啊，听众朋友个就是有同感无？行动电话有当时是真寂寞的工具哦。全世界囡仔拢用手边的物件，不论是筷子、笔，还是讲较正式的节拍乐器来敲出节奏。来，过来听一下意大利的节奏歌曲。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n Italy there's always music playing. Tap your sticks in time with a happy song. Pronto, pronto, you'll hear people saying. It means get ready, start to play along. Stand up, get your sticks, pronto! Tap, tap, tappity-tap, tap-a-tarantella. Tap, tap, tappity-tap, tap-a-tarantella. Jump apart, tap, jump together, tap. Jump apart, tap, jump together, tap. Tap, tap, tappity-tap, tap-a-tarantella. Tap, tap, tappity-tap, tap-a-tarantella. Jump apart, tap, jump together, tap. Jump apart, tap, jump together, tap. And as we stop our play, we hear everybody say, ciao, my friend, see you again someday. La la la la la la. 你所收听的是 FM 九百点七每日广播 On 气球，我是 Josie，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挂科技的讯息。讲到手机的功能愈来愈多，即马阁变做一个音乐播放器，无需要 CD player、MP3 player。但是有一挂人嫌讲手机啊播放的品质不如家用的播放系统，还是电脑。即马苹果电脑出的 iPad 非常的昂，就是因为这个播放的系统今后还可以满足部分的人喜欢自己下载歌曲的习惯。还有人呢，就是因为 iPad 长相真水，所以要爱用。iPad 是苹果电脑推出的产品，本来是播放音乐工具，可想要听的歌，为电脑下载到这个机器，你可以随心来携带上千首歌曲哦，可以是自己做电台 DJ 同款，这改变了很多人听音乐的方式。iPad Pod P-O-D 这个单字呢，意思是说豆荚子容器的意思。 iPad 就可以说是一个资讯的容器。这 iPad 音乐播放器呢，就拿像香烟的盒子同款，轻轻薄薄，可以播上千首歌曲，真的是容量很大。2002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明星签名的机型，像马丹娜就拿这个机型来背书。现在呢 iPad 机型更加小更加薄，有当时看起来像一支笔。苹果电脑的物件呢，本来计小就较悬，因为伊甲主流的 PC 系统不相容，所以使用苹果电脑的人呢，拢想讲这是较雅痞的人。这些人呢，拢真忠诚度很高。iPad 是推出来的时阵，伫咧纽约最流行的、最时尚的麦迪逊街道，拢有看到一挂人头戴着白色的耳机咧听音乐，因就是咧听 iPad。即马 iPad 呢，已经伫咧全世界咧流行啊。变成一款 iPad 现象，雅虎网络公司甚至会讲 Podcast 的发烧。什么又是 Podcast？ 咱听过了，我到底来了解一个下载时代的产物。来听 Solen 俄国的打击歌曲。 In a little Russian town, tap your sticks around and round, tap and circle round and round.And circle, tap, and circle, tap, and circle, round and round. They dance the tray pack side by side, tap your sticks and make them slide. Tap and slide, slide, slide, tap and slide, tap and slide, tap and slide, slide, slide. Tap one up, tap one down.One up, tap one down. Tap, tap up, tap, tap down. Sticks up, sticks down. Get ready to go around. In a little Russian town, tap your sticks around and round. Tap and circle 码是2005年，伫咧一年之前，使用网络的人根本都毋捌听过这个字 ，podcast。P-O-D-C-A-S-T， 阁卖讲是无用网络的人，那有可能讲伫咧 Podcast 馆顶听物件。但是雅虎公司咧讲 ，Podcasting 的现象会变作未来主流哦。个人广播得使表达 Podcast 的意思，这就是呢，那一个广播的声音秀，放伫咧网络上，互人家己自由去下载来收听。这是一款新的物件，所以根据统计，敢若有30%使用过网络的人，知影有 Podcast 这款物件。2%的人会去订阅，所以现在很多网站都在推广自己什么东西，自己放在网络，对网络说话发声，又把影像放在网络上，网络变成是一个 DIY 出版事业，专业的作家、业余的文字工作者、专业摄影和业余的自拍，通通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们应该在那说网络让世界变大了，当然资讯和你追来来取舍接收跟消化。巴西的打击歌曲呢 Tickle Tickle， 咱到底能哼唱 Tickle Tickle Tickle Tickle Tickle Tickle is the samba from Brazil. Oh Tickle Tickle Tick Tickle Tickle Talk Tickle Tickle is the cuckoo in the clock. And when it says cuckoo It says good day to you. Tickle Tickle Tap around the clockPick up your sticks, tap around the clock. 1, 2, 3 o'clock. 4, 5, 6 o'clock. 7, 8, 9 o'clock. 10, 11, 12 o'clock. Again. Tico, tico, tick.Tico, tico, talk. Tico, tico is the cuckoo in the clock. And when it says cuckoo, it says good day to you. Tico, tico, tap around the clock. 咱头先来讲 podcast， 就是一款个人的广播秀，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收听到你的广播。今晚 Kiki 有冇 podcast？ 欢迎听众朋友上台湾雅虎奇摩的家族网站，你也找到红气球家族。那底下最新公告的签名档都下载 podcast 的连结，按下订阅，每一个礼拜都会自动给您红气球的网络收听版本哦。那是讲错过了星期天中岛电台的播出时间，还是讲想要跟囡仔到底搁听一遍故事跟音乐，都欢迎你来下载。 Alouette, chantez Alouette, Alouette, happy song from France, sticks out front. Ready? Tap, tap, tap, tap, up you go. Tap, tap, tap, tap, way down low. Up you go.Way down low. Oh, Alouette, chantez Alouette, Alouette, happy song from France. Tap, tap, tap, tap, up you go. Tap, tap, tap, tap, way down low. Up you go.Way down low. Oh, Alouette, chantez Alouette, Alouette, happy song from France. In Vietnam you'll hear children sing this song. Tap your sticks and listen, pretend and play alongLike the stars that twinkle, tap your sticks up high. Like the stars that twinkle, tap them in the sky. Tap, tap, twinkle, tap your sticks up high. Tap, tap, twinkle, tap them in the sky. Make the bright moon rising, see it cross the sky. Make the pale moon fading, wave to it goodbye. Thank you. 十年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nki Q， 来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就是跟你空中再会。